去一一看破，总想为自己找个快乐，反而不快乐。曾经一再失落，我依然选择执着，没有我挣不开的枷锁，对自己许下承诺。 国家兄弟大排寒，个个嗓门都亮堂，飞机火车和轮船不如我在马路盘旋，我是城市勤快的马，运输梦想你我他，我是城市流动的侠，跨越万户与千家。 哎呀，真讨厌， 噪音噪音， 真的讨厌。 我真伤心。 为了城市的环境和大家的健康，请您不要随意按喇叭。 窗角小船儿推开波浪，海面倒映着北方海棠，四周花儿摇着一束红墙。 紧张的工作，疲惫的奔波，让你无奈生活的压力与艰辛，而这还不算，失恋、熊市、套牢、生意陷阱、议案又被枪毙，这一切的一切无不挤压着你近乎崩溃。 轻松心情驾车，安全你我生活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N